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在今天的这次节目时间里，请您欣赏电影录音剪辑《夜半歌声》。 故事发生在那黑暗的年代，一家曾经热闹非凡的剧场突然被冷落了。据说这里闹鬼，人们经常在夜半更深的时候听到鬼魂的歌声。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？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，谁同我等待天明？用什么来表达我的愤怒？唯有这夜半歌声。用什么来安慰你的寂寞？唯有这夜半歌声。 用什么来慰你的寂寞？唯有这夜半歌声。 鬼魂，你别唱了。 鬼魂在电闪雷鸣中歌唱，在凄风苦雨中呻吟。破旧的戏院笼罩在黑暗与恐怖之中。这天，一个叫安提尔的剧团住进了这座破旧的戏院。 熊，熊，我有点害怕。 怕什么？ 听说附近有鬼。 别胡说。啊，快睡吧。 小欧，小欧，真的，进店的时候听人说的。 哦，你是在做梦吧？ 真的，我刚才听到戏院那边传来钢琴声呢。 又说梦话了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只会有情。奇怪，我们去看看。 我害怕。 怕什么？有我在，谁也不敢来伤害你，啊！ 安琪儿剧团的青年演员孙小欧和绿蝶，这对热恋中的情人， 悄悄走出了集体房间。 有人没有？ 里面好像有亮光，走，我们到后面看看。 小龙， 来吧， 开开门，请开开门。 我们是安琪儿剧团的，进去看看好吗？ 好。 这里常有剧团来吗？ 以前热闹过一阵子，这几年就没有剧团来过。啊，走啊。 是没有观众吗？ 是怕这里有鬼。 什么？这儿有鬼？ 有鬼。 鬼是什么样子的？ 你以后也许会看见的。 老伯伯，你常和鬼生活在一起吗？ 是的，整整生活了3年了。 那么戏院里的鬼是吃什么东西的？ 是啊，鬼是吃什么东西？ 苦。 吃什么？ 是吃苦。 老伯，你真会说笑话。 他们走进侧母边的一架钢琴，只见琴上放着一只暗红色的鲜花。 有，你看，花上还有水，有人来过。 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 小欧紧张地打开琴盖，发现一本已经发黄了的乐谱。 黄河之恋。 别弹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等一会儿。 突然，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缓缓地伸向月光。 绿蝶。 绿蝶惊恐地扑到小欧怀里。 绿蝶。 一位目光呆滞的小姐站在了钢琴，他身后跟着奶妈。 丹平，带我走吧。 小姐。 小姐。 哦，别怕，他是有病的人。 这神经失常的小姐是谁？她呼唤的丹平又是谁？尽管这戏院的恐怖气氛使演员十分不安，可是既然来了，也只好开场演出了。这个被冷落了多年的戏院又热闹起来，可是好景不长，几天后观众开始减少，最后终于没人来看演出了。小欧拿着那本拾来的《黄河之恋》剧本找到吴团主。 吴老板。 嗯。 怎么样， 演这个吧。 干嘛呢？ 黄河之恋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黄河流域，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叫阿宝的姑娘，他们还没有结婚就遭受了很大的国难。这是里面的一首歌， 你唱给我听听。 好的。 贵宾来了，可奈何，娘啊，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，回不了。 看来你还得好好练练。 哎， 吴团主走后，小欧一个人坐在钢琴前认真地弹唱。 贵宾来了， 可奈何，娘啊，我像小鸟回不了窝，回娘啊，娘啊，我像小鸟回不了。 那漆黑的天幕上传来同样的歌声，小欧惊恐地寻找，迎面碰上看门人张老头。 张老伯，这除你以外还有别的人吗？ 没有，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了。 追兵来了，可奈何， 听见没有？这戏院里真的有鬼。 别害怕，他和我相处多年了。 奇怪，他好像在教我。 不要害怕，鬼也会帮助善良的人的，你跟他学吧。 追兵来了，追兵来了。 难道真有鬼魂吗？真有善良的鬼吗？小欧忘记了恐惧，跟着天幕上传来的歌声一句一句的学唱。 娘啊，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，回不了窝，回不了。 终于他闯过了难关，黄河之恋公演了。 追兵来了，可奈何？娘啊，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，回不了窝。 演出成功了，小欧独自仰望着漆黑的天幕。 感谢您，感谢您保佑我演出的成功。 不要谢我，这是你自己的努力。凡是能够帮助人们驱除黑暗的歌声，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。 自从那次恩受您的指导以后，我常幻想您在另外一个世界上。您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您一定是个英雄，或者是个强者。 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，我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强者。 您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 是的。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？ 我的灵魂不寻求报答，如果你的天良所许，去帮助那个发疯的女人吧。 我一定帮助他，可是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发疯呢？ 阴森的天幕没有任何回应，那里似乎凝聚着浓重的乌云。这天小欧在墓地里遇到了那疯女人的奶妈，老人正呆呆地站在一块墓碑前。 大妈，去世的是你什么人？ 他应该是我们家小姐的丈夫，可是命不好，就这样离开了大家，抛下了夜夜哭泣的疯子。 能告诉我吗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反正，这个世界上的故事都是眼泪，都是血。这里原是李献臣的天下，死在他手里的人连那些墓碑都讲不清了。可是 李献臣连做梦都不会想到，首先违反他意愿的是他自己的女儿小霞。 李小霞违背了父亲的意愿，热恋上了歌剧演员宋丹平。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宋丹平的演出，那激昂的歌声燃烧起他爱情的火焰。他的举动使一直追求他的表哥汤俊十分记恨。 表妹，我希望你不要太委屈自己了。你是一位千金小姐，宋丹平只是一个戏子，我们跟他讲话都好像失去了自己的身份，何况你跟他谈起恋爱来了。 表哥，我和丹平的事是不会再改变的。 表妹，你这样一意孤行，对姓宋的不会有什么好处。 一个戏子大唱自由平等博爱，分明是个乱党，他还敢诱骗我的女儿。 小霞的父亲李献臣更是火冒三丈，他和汤俊合谋派家丁苦打宋丹平，并且把丹平绑在旋转的水车上，水牛拉着水车的转盘，宋丹平被水车一次次带进湖水中。 小姐别去， 走开，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。 丹平，丹平，丹平。 他用力想拉住转动的水车，可是自己也被带入水中。抓起一把砍刀，拼命向水牛身上砍去。汤俊站在一旁，冷冷地掏出手枪，对准宋丹平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把枪口转向被小霞砍得鲜血淋漓的水牛。水牛倒下了，水车停止了转动。小欧听了奶妈的讲述，心中很不平静。这天他又向看门人张老头问起了此事。 那么宋丹平又是怎么死的呢？ 是自杀的。 听别人说宋丹平是个意志坚强的男子汉，怎么会自杀呢？ 再坚强的男人有时候也要离开一下这冰冷的世界。 多可惜呀、人总是想活着的，特别是有了爱情的人。张老伯，难道宋丹平临死之前不知道小霞对他的感情？ 他知道，正因为知道他才这样做的。 他这样不是太自私了吗？ 看来你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。我来告诉你他为什么这样自私。宋丹平从水车上救下来不久就恢复了健康，他不顾李献臣的威胁继续在台上演唱自己创作的歌。那次演出刚结束，宋丹平急于去见小霞。 你是宋先生吗？ 是的，什么事啊？ 有人要我们转告你，以后不要再唱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歌，不要再去见李小姐。 这是我的自由。 哼，那好啊， 给我自由。 康定的打手将一瓶消枪水泼在宋丹平的脸上。宋丹平被消枪水烧毁了，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了。不久，小霞听到了他投水自杀的消息，在这沉重的打击下，李小霞精神失常了。 就这样，他离开了自己所爱的一切，在另一个天地中孤独地生活着。 为什么有人要如此残忍地加害他呢？ 因为他的歌声，他的行为骚扰着已经安排好了的秩序。小欧，你要想生活下去，就要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冷静的观众，不要挤在人生的舞台上演戏。 张老伯，我不懂你的话。 你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，想想命运，就会懂得。 夜深了，小欧独自思索着， 谁能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都在受难？谁能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都在受难？谁能告诉我？你自己，你自己能告诉你自己，我们为什么在受难？你是谁？告诉我。你是谁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宋丹平的亡灵？你在哪儿？在哪儿？ 小欧惊恐地向天幕上走去，一个头上蒙着黑纱的人站在他的面前。 你过来，别怕。你坐下。你是谁？不要害怕。你是谁？ 那蒙面人用小刀在自己手上画出了一个人字，一个淌着鲜血的人字。 我是人，是和你一样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。你到底是谁？宋丹平。不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张老头告诉你我是怎么死的，可是他没有告诉你我又是怎么活过来的。三年了，三年，我离开你们整整三年了，心脏跟我一样的跳动。活着的生命，我活着，活着。照着 张老头的主意，人们都以为我已经死去了，已经成了埋进坟地里的死鬼。就这样，我躲进了这坟墓般的顶楼里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时间成了色块，生命在机械的流动。早上起来，找不到昨夜的人生；晚上睡下，只能听到自己毛发的生长。哭泣得不到安慰，叹息听不见反应，没有爱抚，没有对话，就连下挨别人的咒骂也成了痴心妄想。时而感情在呼唤着你，快去拥抱自己的同类；时而理智又在提醒你，他们早已把你当成了仇敌，当成了恶魔。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，孤独，孤独，孤独。 宋先生，在你的心中除了孤独和痛苦就不存在其他了？ 有的，是对往昔的回忆和对希望的等待。如果没有这一切，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鬼魂了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一露面，别人就会把我绞死，把我杀死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使我与生活沟通的人。现在我终于等到了他。他是谁？就是你。 我？ 是的，你答应过我要去帮助那个发疯的女人。 是的，我是答应过。 怎么，你是否要改变自己的诺言？ 不，只要我能做到的。 按照宋丹平的嘱托，在小霞的耳边唱起了当年丹平演唱的歌曲，以此来安慰他那颗破碎的心。 带着天命，在这漫漫的黑夜里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？用什么来慰你寂寞？唯有这夜半歌声，唯有这夜半歌声。 小霞听到歌声，果真把小欧误认为是丹平了。 夜半歌声， 丹平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要带我到善的面前，向善呼吁，我们要生活，我们要相爱。丹平，丹平，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远，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这个冰冷的世界？丹平，你为什么看都不看我一眼？ 小夏，你别难过，别难过，你不应该为了一个宋丹平就这样迷茫消极，放弃了自己做人的权利。 丹平，带我走吧，带我走吧，带我走。 小姐， 带我走。 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位先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 丹平，别离开我，别离开我。丹平， 小姐有病，你怎么可以装扮成宋先生侮辱他？ 大妈，我没有。 我都看见了。要是你的妻子被人家侮辱，你会怎么样？罪过。 这是别人要我这样做的。 谁？不要撒谎。人中了邪，就要好好看看自己的灵魂。 大妈，你要相信我。真是别人要我这样做的。 是谁？ 是。 告诉我是谁。 是宋先生。 你胡说，宋先生早就不在了。 宋先生他没有死，他被人暗算了，用消枪水毁了面容，变得像魔鬼一样怕人。 他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 小姐，如果你对往事还愿意保留美好记忆的话，那么就请你永远不要去见宋先生。 请让我过去。 小姐，等一下，你不能去。 让我过去。 小姐，难道你真的希望宋先生马上离开这个世界吗？让他的灵魂在地狱里受煎熬吗？ 小霞痛苦地低下了头。这时安琪尔剧团又遇到了困难，他们没有新节目可演了。宋丹平把小欧叫到了顶楼上。 你们剧团的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也许我能帮助你们。 我们该怎么办？ 你跟我来。来。 热血。 这是我几年前的成功之作，我又加上了新的内容，这也是我多年来的孤独和痛苦的结晶，是我渴望生活的呼唤，是我要撕破这漫漫长夜的 热血。宋先生，我怕演砸了。 不要怕，不要紧张，小欧，你只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，把自己的热血全部灌注在歌声里，你就会成功的。 今晚呈现给诸位的是一部经过精心加工的歌剧《热血》，它曾伴随着一颗孤独的灵魂度过了痛苦的岁月，但愿它能唤起诸位对光明的渴望。下面请看演出。 自由，愿付任何的代价，甚至我们的投入，我们的热。 小欧在舞台上激昂的演唱，宛如宋丹平在世。汤俊坐在观众席里，阴森的双眼闪动着星光。 我们毫无缘由，笑吧。太阳快要收了，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。瞧吧，太阳快要收了，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，古罗马的城头。 演员们正在卸妆，汤俊派人把一张名片递到丽蝶手上。 你是丽蝶小姐吗？ 她是谁？ 汤大爷是很有权势的人，他想见你。 对不起，我没空。小欧，演得太好了。你听， 快把你 我的心在唱呢，这才是生命。 来来来，这儿，哎，好，这边高点， 放 好 的， 往前面移， 这样正好 的， 生命。 小欧紧紧拉起绿蝶的手，热烈地拥抱着她。顶楼上的宋丹平见此情景，心中一阵绞痛，他又想起了小霞，想起了失去的爱情，想起了失去的歌声。小欧拿着一束鲜花跑上顶楼。 宋先生，这是你给我的荣誉，我正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。 你坐下。 啊， 刚才在侧幕条和你拥抱的那个姑娘是什么人？ 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她叫绿蝶，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很聪明也很任性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你怎么了？小霞，你病了。小霞，你为我受苦，为我牺牲了一切， 我本想使你幸福，找一个比我更有希望的青年来唤起你的爱情，我失败了。 可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是有未婚妻的人呢？ 宋先生， 原来我一直想让你来代替我，没想到 宋先生， 这是我写的另外一些剧本，作为礼物收下吧。小欧啊，你要珍惜自己的爱情，珍惜自己的才华，要为受苦和善良的人歌唱。 我会的， 你走吧。 宋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？ 不要再来见我了。 为什么？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会把我忘记， 永远忘记。 善良的人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，小霞是不会忘记你的，她不能没有你。 保佑我吧，让我回到丹平的身边，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我愿意把眼睛刺瞎。 小霞无限深情地望着眼前的一切，为了和丹平在一起，她愿舍弃这一切。 小姐，你真的要把眼睛弄瞎吗？妈妈，别难过，你不是答应过要为我祝福是吗？ 是的。 那应该高兴才对啊。 小姐，我为你祝福。 谢谢你。妈妈。 小霞双手拿针，缓缓刺向自己的双眼。纯洁善良的小霞被黑暗吞没。汤俊这时又在纠缠绿蝶。 你出身名门，怎么喜欢登台演戏呢？ 我认为艺术是人类高尚的事业。 艺术？记得我们家曾养过很多鸟，我高兴的时候就挂在前面听他们唱唱，讨厌的时候就让他们进厨房。 汤先生，请你尊重自己的人格。 正因为我尊重你，才说出我的心里话。 我走了。 等一下，既然有了争论，何必不找到他的结论呢？ 你想干什么？ 你真像霞妹。 走开。 你真想下美， 让我回去。 绿蝶气愤地跑出汤俊的住宅，汤俊却不肯善罢甘休。这天绿蝶正在更衣，汤俊钻了进去。 谁？ 是我，汤大爷。 你要干什么？ 不要害怕。 你出去。你以为每个女人都可以做你的玩具吗？ 来吧， 滚，滚出去。 我只是想来报答你昨天赏给我的一巴掌。 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你过来，过来， 前面， 你站这儿。 啊！滚出去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来人呐！ 哎！小欧闻讯赶来。 小欧，他就是汤俊。 姓汤的，你仗着自己的势力，就想任意的专制别人、蹂躏别人吗？你用卑鄙的手段害了宋丹平，害了小霞，今天你又想胡作非为，你这个流氓恶棍！你 当心，小欧。 绿蝶挺身挡住小欧，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。绿蝶静静地倒在小欧的怀里。突然，宋丹平出现在汤俊面前。 汤大爷，你是谁？ 是你杀不死的宋丹平。 宋丹平揭开面纱，露出那张恐怖的脸。汤俊惊恐地后退着，他转身要跑，宋丹平挡住了去路。宋丹平一手紧紧卡住汤俊的脖子，一手举起一瓶消枪水。 贵的老爷，你闻闻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后悔轻信别人，没有轻易砍动你死去。 这就是你们的血液，这就是你们用来毁掉美好心灵的血液。你们用它制造孤独，制造痛苦，使人类崇高的感情在黑暗中失去了光辉。你闻闻吧。 我要看一下所谓崇高的是怎样报复恶的，所谓博爱的精神是怎样制造另一人痛苦的。到吧。 宋丹平的手在颤抖，他犹豫了。 天哪，我该怎么把他杀死呢？ 汤俊趁机反扑，他一把抓起了桌子上的尖刀，恶狠狠地向宋丹平扑去。丹平急忙闪身，汤俊扑出窗外。 抓住他，叫全城的人都来给我杀死他。 警察和群众骚乱着，高喊着捉妖怪，冲进戏院。宋丹平四处躲闪，他跑出戏院，跑出小城，钻进一座破旧的古塔。人群呐喊着，高举着火把，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双目失明的小霞